和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，京承高速黄冈路段以上路段是进行方向，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，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。眼睛注视着我，问我那又是什么？我说是974 Live Show，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。每周末十七点上演，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。 时间过去的很快，转眼来到了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。怎么样，各位是不是对于假期依依不舍？没关系，还有最后一个晚上。这个夜晚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了可以让大家有一个过渡期的音乐。怎么讲这个过渡期呢？从假日的那种慵懒的气氛当中，让自己慢慢慢慢的调整好，迎接第二天的工作日状态。OK， 欢迎收听974 Live Show， 我是泽华。974 Live Show 从今年下半年，也就是6月3号开始呢，加入了一些古典音乐的专场时间。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通过古典音乐，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慢慢调试好。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6月3号节目当中请来的这支 Vido 组合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组曲来自于帕格尼尼的作品，欢迎 Vido。 第一首曲目，接下来第二首曲目。 是的，各位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组曲呢，来自于我们的现场演奏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演奏家的作品呢，其实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不会陌生，就是阿斯特皮亚佐拉。其实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呢，经常可以听到他的组曲的身影，比如说在电影《春光乍泄》当中呢，就曾经出现过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组曲呢，就是来自于阿斯特皮亚佐拉，作品名称《Tango 组曲》。继续的欢迎 Vido。

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，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。 爸爸，危机！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，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？ 高速路上堵车，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，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，争分夺秒救助伤者。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？ 放心吧，等路通了，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，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，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。 好厉害，我有车了，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12345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74 Live Show， 我是泽华。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典音乐，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好好的有一个舒缓和过渡，迎接明天新的工作日。7月22号的时候，我们带来了一场古典吉他专场，请来的嘉宾呢是范云翔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， 这首曲子呢是三个乐章，我今天只为大家带来这个第三乐章，是一个主题与变奏，是一个古典时期由这个曼提埃卡写的一个曲子，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，可以说是比较古典吧。然后整个和声也比较正，是在一个 A 大调的一个比较开始的主题，是非常开心的。然后中间有一些变奏，有时候是激烈呢，时而就感觉比较悲伤一些，时而比如说可能温柔一些，对，不同的段落，不同的精彩。那我们 直接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吧。 好的，好的。 驾最 happy， 有事找人保，安全才放心。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，车辆出险不麻烦，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，大半车辆定损、理赔、维修全程托付，一条龙，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。服务咨询有专人，车辆交接有协议，服务后期有回访，省心有面，全靠他。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-1234567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74 Live Show， 我是泽环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，是来自于西班牙古典乐派的作曲家费尔南多·索尔的作品。 对对对，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吉他演奏家和作曲家，他定了很多的这个体系，然后使得吉他更规范。然后这个曲子呢是西西里舞曲与一个进行曲两段，非常的性格鲜明，非常有意思。第一段就是西西里舞曲呢，就是西西里岛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一种舞曲形式，然后呢多以这种抒情的这种形式。然后后面那个进行曲就是非常有那种踢正步的感觉，你会一听就会有这种感觉。 好的，马上就把这首曲子送给各位。

北京 Music Radio。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。北京银行，真诚所以信赖。 最近投资什么好？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，建议购买实物黄金。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，49高纯度，价格紧贴实时金价，回购变现方便。 好，听你的，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。 投资需谨慎。 最近投资什么好？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，建议购买实物黄金。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，49高纯度，价格紧贴实时金价，回购变现方便。 好，听你的，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。 投资需谨慎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74 Live Show， 我是泽华。最后一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年下半年开始974 Live Show 节目当中我们引入的古典乐的专场时间。前面一小时我们回顾了微舵组合和范云翔他们的专场，接下来我们认识的这位叫做徐莹，7月7号出现在周六的节目当中，跟大家带来了一场古典吉他专场。徐莹呢非常可爱，性格很直爽，在国外留学了很多年，虽然作为北京女孩，但是你仔细听她的聊天，会觉得她的口音，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怪异的感觉。开玩笑哈。本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曲目是哪个呢？听听徐莹怎么说。 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谈的是，奥古斯丁巴利奥斯是一个巴拉圭的作曲家。他写的一个曲子叫做《森林之梦》，是我最喜欢的几个曲子之一，因为写的近乎完美，可以这么说。 近乎完美。 真的是，真的是，一会儿你听，你就可以，大家就可以听得见。这个人的性格，我找到了他说的一句话，我觉得一下能反映出他的性格。他写了一首诗给别人 ，OK， 他说，我是那些在荣耀和绝望中感受着浪漫与疯狂的诗人。 欢迎徐莹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森林之梦。 哇哦，太美了，随着徐莹的现场的演奏，仿佛真的是来到了森林当中的那种感觉。可能有一些浪漫的人此刻开车在路上，仿佛就像是爱丽丝进入到她的梦游仙境当中一般。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也是巴拉圭吉他演奏家奥古斯汀·巴里奥斯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代表作品了。 没错， 他也是非常厉害啊，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个艺术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呢，其实也很有意思，是这位作曲家当时来到了土耳其，看到了很美的景色之后，有了自己的感慨，然后写出了这个曲子，是吗？ 没错，这个曲子叫做科雍巴巴，是一个牧羊人的名字。作曲家叫多米尼康尼，他是意大利人。OK， 看到了这个牧羊人，根据这个牧羊人写出了对于大自然的热爱，对大自然美的向往。这首曲子我非常的喜欢，我学习这首曲子从很小的时候，所以我弹了很多年，但是我没 很小是多小？ 九岁弹， 九岁就开始弹这个曲子了， 差不多。所以弹了好长时间，但是每一次弹，随着自己对于事情看法的改变，不断的完善自己，去看东西角度的不一样，去看这首曲子也有不一样的看法。每一次弹， 而至于这首作品到底是怎样的，马上呈现给各位。这里是974大秀。 最近投资什么好？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，建议购买实物黄金。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，价格紧贴实时金价，回购变现方便。 好，听你的，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。 投资需谨慎。 最近投资什么好？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，建议购买实物黄金。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，价格紧贴实时金价，回购变现方便。 好，听你的，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。 投资需谨慎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接下来继续的欢迎徐莹带来多梅尼康尼的《科雍巴巴组曲》。

赞助播出。 他说，从很久以前开始，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，不仅因为财富增值，不仅因为专业可信，不仅因为服务温暖，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。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%，招商银行大额存单，安心选择，幸福稳稳。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74 Live Show， 我是泽华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，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徐莹的古典吉他专场时间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哪一首呢？ 这是 Joaquin Rodrigo， 是一个他写的一个曲子， 西班牙作曲家。 西班牙作曲家，对，他是一个钢琴家，他弹钢琴，他写曲子，他双目失明在早年的时候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辉煌或者成功的作为作曲家的或者音乐家的一生。他呢在法国巴黎的时候，他跟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法国的作曲家叫 Paul Duca， 跟他一块学的作曲，非常著名的作曲家。所以呢他的技术写作的技巧是非常高的，而且他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吉他的协奏曲，叫做阿兰胡埃斯协奏曲，这是非常多非常多的人演奏的一个曲子。所以呢我要弹的这个叫做三首西班牙小品。 在徐莹马上演奏之前呢，也是再度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罗德里哥他自己说过一句话，我很喜欢啊。他说，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，常常感到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也就是作曲的主题，都应该被乐曲所保留。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把这样的美好交给徐莹，一起现场带来这三段小品。 闭上眼睛，仿佛能够感受到这个华金·罗德里格在写这首作品时，他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美好呀，那个色彩全部的融入其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篇章，第二篇章反复的是非常低的低音来演奏，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？接下来马上呈现第二篇章给各位。 听到的第二段依然是来自于华金罗德里格的这个小品。这个小品听起来真的是会让你的心变静很多，但这首作品呢其实前后反差非常的大，前面是那种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到后面以后开始、疯狂的释放，然后渐渐的转得明快一点。接下来呢我们来第三篇章，第三篇章就是欢快曲风的了，来继续的欢迎徐颖。是的，三段小品全部来自于徐颖的现场演奏，都是呢来自于西班牙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格的三部小品啊。华金罗德里格的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属于二十世纪最流行的音乐。这里是974 Live Show。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，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，全场景免 key 支付，批量移动代发，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，便捷的操作，实时的处理，安全的防控体系，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，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。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，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，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974 Live Show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泽华。刚才我们听到了徐莹现场演奏的三部小品，特别好奇的是，你脑海当中出现的是有画面呢，还是谱子呀，还是什么？ 这问题问得特别好，很多人说不管弹吉他也好钢琴也好，演奏的时候看到谱子会想到各种的画面。对于我来说，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，会出现很多画面，有可能是猫和老鼠， 就属于你自己的画面嘛， 有可能是阿尔卑斯山的山，因为很博大的很广的场面， 是，但是都是你听的时候， 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音乐，但是我想到的可能不会是这些画面，我更多的想到的是音乐的深度。 音乐的深度， 嗯哼，意思是你想的更多的不是曲子本身，可能你想到的你的家人，或者你想到的你过生日一个 party， 那个东西与这个曲子之间产生的某种联系，像化学反应一样。不管你想到的是什么，它有一种新的东西。这是为什么每次你弹曲子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因为你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起码是对于我来说，我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，每一次对我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哪首作品？ 一首巴西的风格的作品，作曲家是巴西人，他是1950年生人。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弹吉他，所以写很多吉他的曲子，所以弹起来很顺手。这首曲子为什么我喜欢，是因为他听起来像在海边 度假的感觉 啊。然后呢从床上躺着，吊床上躺着，一边喝着椰子汁，就是这种感觉。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给我们一点点时间，马上回来。这里是974 Live Show。 老张，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？ 嗨，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，备了批货，现在资金都回笼了。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？ 不麻烦，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，贷款用一天算一天。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，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。 这么值？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。 招商银行生意贷，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，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.5/8。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薛莹。薛莹是因为这首曲目然后被保罗贝蒂纳提圈粉的，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薛莹的现场演奏被薛莹圈粉啊。